以前还真的没有感觉到汪苏泷还可以这样的嘶吼嘶吼，可以这样的唱歌哈。唐人街探案二当中充满摇滚味道的推广曲摇滚唐人街，刚刚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很抓耳，是不是？这首歌曲由超人气唱将汪苏泷亲情献唱。其实唐探二的导演兼编剧陈思诚呢，也是首次尝试严格遵照了美国电影工作工会标准来拍摄，从故事的创作、卡斯阵容到幕后团队，唐探二无不展现出国际化的制作水准，也让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侦探形象走向了世界，让中国的推理喜剧迈向国际化之路，这也是重要一步走出去了。好了，北京时间9:05:4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谢谢早教的预告哈，刚刚预告这个内容恐怕大家已经期待了吧。好，那接下来闲话少说，赶快进入这个内容。在高速路一旦进入隧道发生了事故该怎么办？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在隧道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没有涉及到人身伤害，而车辆可以移动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在隧道当中停下来扯皮、划分责任、拍照啊，不啦不啦不啦。隧道当中呢，这个车道本身就很窄，甚至可能会比正常的车道还少，比正常路面上的车道要少。所以只要没有这个没有人员伤害哈，车子可以动，一定要先把车开出隧道之后，找到安全停放区域、紧急停车带等等的哈，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千万千万要挪走再进行处理。再有呢，就是假如有人受伤，车辆不能移动的情况之下呢，在车后面的灯光要全部打开，像双闪雾啊等等这些灯光能开全都打开，然后呢放上三角的警示牌下车，顺着隧道最边缘的地台往后走，千万不要在道路中间就走哈，一定要最边缘的地台，人要走上去，然后往这个前面后面移动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照明，提示过往的车辆，避免发生危险。把三角警示牌呢放到车速150米的地方，大概也就是200多步，成人的200多步左右哈。放好之后呢，要把所有能打开的灯光全部都打开，这样提示哈。因为呢隧道是一个很封闭的空间，车子在其中的行驶不同于一般的道路上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能见度比较差呀，路比较窄呀，然后这个司机容易呢会这个麻痹大意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第一要及时挪开车子，如果能够挪动，第二步如果挪动不了，把所有灯光都打开，做好警示。好了，还有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待会儿再说，先来听歌压压惊吧。好了，听听聊天室，你也可以聊聊这样的话题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好没有哈，或者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就对了。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LG， 哼。你我都落单，我坐你靠右，承认我有点腼腆，却又争强好斗，犹豫都摘除，想要某种联系，装作漫不经心的我一切都照旧，如果我是达芬奇，你就是蒙娜丽莎，你 Fab Star 的微笑帮我疏通想法，好不承认想法有一点不像话，你说你要用彩虹色来帮我洗刷，把它抹掉，我只是有点复杂，心端上你的味道，甚至你的不雅，把那么 bad boy 已经不想再说，下一步抓住机会那就和你拍拖，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想要带你去 shopping， 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 oh baby 想要叫你 darling， 但你回我的家里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 so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 全脸勾起 多情，以为这是你的考验。感受到小宇宙的特别，你让我辗转反侧，不可奈何，几乎是错的。看着你的眼眸，确认反复是爱的迹象。你对我点头，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镶嵌在记忆，让我变得细腻。这一点一滴，如果你缺乏抵抗力，那我就是你的 VC。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扮假装高冷，却跪倒在你的裙边。你沉鱼落雁，而我英俊潇洒，我风度翩翩，而你闭月羞花。别叫我达芬奇，你知道我不会谈情说爱，更不是贝多芬，但我想现在就带你离开这私人飞机，环游世界只需一个礼拜。我好喜欢你，这秘密我不想被隐瞒。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叫我达芬奇，不是也不用多甜蜜，吃饭睡觉来游戏啊，你是我的小猫咪。So baby you love， 就这样吧，你我都融化，坐上了旋转木马，破解你线索密码。 Oh oh yeah， 或许是我太主动，或许你也快失控，放弃了多余理由，我牵你的手，你开始选择 No me、 so、baby, baby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不用你甜蜜，吃饭睡觉来游戏啊，你是我的小猫咪。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您每个路口见。 我特别喜欢今天编辑帮我们汽车音乐会来设计的话题哈，来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妹子已经给你留好了，你来抢了吗？哎，是不是这样的？对，好了，不管他了。看到我们今天的沙发呢是白纸半张，抢到了，自信一点哈。板凳什么意思？板凳别人坐，你坐沙发哈，大沙发。1840来了，还有心里话也来了，还有5434 Miss 梁，小闪，小闪，唐人街探案队。唐探哈，唐探一，唐探二，唐探三，现在已经到唐探三了。还有，这是家里人，家里人，你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爱之梦，他说这不是盗梦的电影主题曲吗？你说的哪个？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吗？别叫我达芬奇，来自小鬼 Les Gus， 朋克版的哈，在音乐内容上将小鬼的 flow 全部都填满了节奏。和原版相比呢，旋律的感染力更强，情感表达更炙热，编曲上呢运用了更加贴合标志性的朋克元素的表达方式，混音上呢采用新派手法，两个时代感截然不同的工作顺序和处理方法也碰撞出了新的火花，给你一种聆听的全新体验。别叫我达芬奇。好了，继续来听歌 Honey Honey， 记忆当中的经典吗？孙燕姿。 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人记，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左手不及。 后期接班人，谁的后期接班人？王菲啊，阿妹，张惠妹之后的接班人呢、啊、六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四次入围最佳专辑，2005年获得第16届金曲歌后，连续7年获得了国语的唱片大奖哈、啊、IFPI， 这是很有品质的一个唱片大奖。其中这首 Honey Honey 更是为她奠定了华语流行乐团坚实的基础，坚实的地位。孙燕姿 Honey Honey， 在这样的上午听到这样的歌曲，心情超级好，是不是？今天聊天室当中，一位朋友忘记是谁了，他说诶，听音乐的时间到了，对，刚刚也晒出了今天的小歌单呢、哦、赶快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围观一下吧，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也可以升级听听5.0版本，赶快寻宝哈，万元现金还有1000元的15好礼等你来抢，祝你好运了。好了，最好的一天就从丁世光开始了，就是好音乐，好心情围绕着你，好幸福。不用谢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之不易，经过了这一切，只想说爱你 baby。 我们躺在无法更绿的草地上，轻轻拥抱感受这世界， 把这份好的祝福送给你，丁世光好的一天。如果你车里面的音响足够 HiFi 的话，从刚刚这首歌曲你可以听出质感，我真的是制作精良的一张唱片哈。现在如此制作精良的唱片还真的为数不多了，就是感觉音响的质量相当之高，真的很是 HiFi 级的了哈。如果追溯2018年的话，乐坛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惊喜，当属这位一幕之隔的超级新人丁世光。首张专辑发行伊始呢，就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强烈推荐哈，说这是为带有唱片时代的手工质感的歌手，就是有唱片时代手工质感的歌手，手工打磨的哈，然后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哇，超级有品质感。好了，最好的一天就从今天开始。昨天那场雨可真大呀，啊，昨天是处暑，下完这场大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夏天真的就跟我们说拜拜了，秋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是不是该听这样的歌曲了呢？天凉好个秋，晚上记得盖被子。

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星星和你相恋，你一对我眨眼我就触电。告诉我要多远，告诉我天空到地面，告诉我在我们之间一万光年不远，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 怎么感觉牛奶咖啡的歌曲都是老歌了，结果一看人家2014年成立，2015年签约唱片公司，同时推出首张专辑，正式出道。这首《月亮上的花园》正是他们第一张唱片当中的作品。哦，2015年，不过也就是6年之前的事情。6年，但是感觉他们的音乐好像已经深入人心了，很。也不能说很老吧，就是已经很经典了。第一张唱片可以感觉他们的声音还是略显那种很稚嫩的哈，很青春的。当然几年之后呢，人也成熟了，音乐也越来成熟了。第一张唱片满满的时代特色，充满了青春的张力，有那种很活力的感觉，而且还一下子就展示出那种很有才华的创作本性哈。第一首作品就让我们感觉到，哎，很有才呀！《月亮上的花园》来自牛奶咖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的歌曲。回过头来，有请第20位郭靖、孙静文一起出发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达了吗？第一等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像赖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此刻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天气冷，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天气冷，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山珍海味大口满足了味觉，喜欢这样放慢步调，就像慢慢慢慢动作体验，和景色多暧昧，享受特别特别的香气味，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天气冷，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 早吧， 天气蓝， 一起走散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噔噔噔噔噔，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最新鲜在等着我们发现，规划每个路线，探索每个细节，想象世界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一起出发吧， 天气蓝，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天晴朗，好天气，一起出发吧。如果我告诉你这次出发是一次美食之旅，你是不是感觉哇、哦、一定要掌声掌声掌声，然后就是带着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欣喜期待，然后口水出发吧，什么带着口水出发吧。对，刚刚我们听到郭靖曾俊文一起出发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其实呢，这就是为一档美食节目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是2015年的一首作品，纯爱天后郭靖和他的小师妹曾俊文共同创作的。谈到这段创作，曾俊文也说，在周游列国品尝美食之外，我们就有了灵感，写就了这首作品。一起出发吧，一起去寻找美食，味蕾上的旅行哈。你就会发觉，其实呢，在不同地区，世界各个国家，他们的美食呢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哈。在中国其实各个不同的城市也有各个不同的代表作品，代表的美食。吃遍一圈之后呢，对这个国家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就会有比较多的了解了。从美食层面上就会有比较多的了解。哎呀，真的，如果有这样的一场这个环球的美食之旅，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下。虽然我这个人哈，属于这个一吃就胖类型的，不是怎么吃都不胖，原来真的是这样，但现在一吃就胖没有关系，回来以后吃完之后再减肥吧。上周全新推荐第二十位的歌曲，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跳过去第十八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编曲层次更加多样了，展现这样一首超级嗨的歌，还是永斌 Robin 是你 baby。 上周第23名，本周保持上升态势，稳稳的上升第18位，是你、 是你、为了我还能再次疯狂，那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Baby, 我多么喜欢 You and me， 我开始喜欢每天和你 Baby， 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和你最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想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信息，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re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为了我还能再次疯狂，那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一起 baby， 我多么喜欢 you and me， 我开始喜欢每天和你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和你最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想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信息，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re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我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 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 yeah. OK 你要离开我 OK 我不想太多，你挖出我的心，没有一点钱让我一个人喝醉，就像你是你，还是忘不掉你，我开始清醒，全世界都是你 Yeah baby 让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 永兵是你，应当是节奏和怎么说，旋律和节奏并重的一首作品。永兵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不光是节奏哈，旋律也是相当之动听的，在这样一个上午被这样的歌曲一击击中真的是太好了。这首歌曲为了更好的展现中文的 Panky 啊，送给所有挑剔的耳朵，也创造出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历经多年呢，经过多年的反复打磨和推敲，可以说音乐人永斌也是拿出了这个诚意之作哈，非常满意的成绩单，展现了他这个爱情观，还有对爱情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永斌，喜欢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常来哦。上周第23名，本周第18位的歌曲是你。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了。哎，攀升之前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刚刚一位朋友哈，这个代码哈，等一下啊，看一下你的代码，对1679，他说张仪西边出太阳了，歌单也出来了，歌单出来了，太阳也出来了，是吧。白纸白章说东边也出太阳了，真的又是一个灿烂晴好的好天气，雨过天晴，此时此刻心情是不是超级好。来来来来，再配上汽车音乐会的好音乐，来来来来来，再来一杯咖啡，一杯拿铁怎么样。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开放性的作品，也是有时尚感的作品，其中的音乐具备了流行的潜质，袁泉第一次展示他驾驭时尚电子音乐的功力。一个人喝着拿铁，使用典型的英式电子音乐，摒弃了传统电子当中的硬核部分，在明亮的节奏之下展现出很多成熟和感人，极具现代人的心情写照啊。有没有在一个人喝着拿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 穿过谁呼吸，我的发烧一瞬间，让我的空气在蔓延，午后的阳光还那么的浓烈， 好想喝一杯拿铁， 我的寂寞只剩一点出街，我想我也无所谓，一个人 拿铁来自源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电视剧《玄幻初恋》的插曲《依你》由金玟岐演唱，随剧集播出当天上线，甜蜜心动伴随跳跃的音符，这就是歌曲所呈现出来的影视剧当中糖分最高的初恋呢，《依你》。 雨下不停，滴滴答答，吵醒城市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了眼睛，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万种欢喜，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 这些适合上午的快节奏的歌曲当中，这首歌曲显得很亮

don't wanna know, but a girl like you could kill a boy real slow. A million words stuck up in my head, waiting to be said, but my tongue is stumbling. Trying not to breathe, 1, 2, 3. Trying not to freak when you look at me. Try to make a move, but I freeze. You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do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You make me run and hide, hide, hide. Feel like I get lost in time whenever you need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I'm fighting butterfly, fly, fly. Yeah, you make me lose my mind.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You make me run and hide, hide, hide. Feel like I get lost in time whenever you need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I'm fighting butterfly, fly, fly. Yeah, you make me lose my mind whenever you need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Yeah, yeah, yeah. Make me shy. Can you even talk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歌曲恐怕你并不陌生吧，不管你是通过 radio 或者是一些网络来接触音乐的，这首歌曲都会触碰到。好像我记得是在某某音当中，这首歌曲特别特别的流行，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 Jake Wiggle 带来这首 Shine。 就是讲述的是男孩刚刚开始爱那种懵懵懂懂，然后看见女孩那种害羞的表情哈，全部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呈现了。这是一位男歌手，你可能说啊，男歌手吗？对，我开始有这样的惊讶哈，我说这男歌手吗？原来这是生于1999年的 Jay， 他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5岁，因为他是2013年在澳大利亚的 The X Factor 当中脱颖而出，当年14岁，然后第二年15岁，还没有完全变声哈，带来的这首歌曲 Shine Shine Shine 啊，怪不得现在呢已经22岁了，完全不是这样的声线了。好了，北京时间10:0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几种方式来和我接触哈，几种方式来互动，一种在官微这边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方便的话发位置吗？是从9点钟听到现在吗？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一路的相伴。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升级5.0版本，赶快去寻宝。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你喜欢的节目主持人来互动，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我们汽车音乐会一般都是在这个首页当中的哈。谢谢谢谢，听听聊天室把我们汽车音乐会每次都在听的这个推荐的首页上面，就是聊天室一个大字下面，你就会找到我们那个黄不拉几货金灿灿的，对对对，金灿灿的汽车音乐会的这个图哈。好了，在我们第一个小时记得吗？我们曾经说一个话题，就是在隧道当中，高速公路的隧道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呢？继续这个话题。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会觉得我的声音怎么突然从挺欢快的突然变得好像有点沉重？是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好像是略显沉重了哈。如果在这个高速公路的隧道当中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如果起火了，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用衣服或者是毛巾沾湿之后捂住口鼻。隧道当中的环境呢比较封闭，起火之后浓烟呢比较大，所以一定要保证自己不要被烟熏到。还有就是一定要逆风离开，顺风呢会把有毒的气体全部吸入到体内，如果还没有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说你没有捂住口鼻的话，还没离开这个隧道逃生就已经被熏晕过去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火灾人们晕倒并不是因为被火烧到了，而是被烟熏到了，这个是比这个火可能要更加致命一层了，一定要注意了哈。再有就是如果隧道前方发生了车祸，我自己的爱车基本上无法避让， 这种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倒车，想倒出隧道，不要不要，一旦倒车呢，不但违反了交规，而且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哈。这时候应当怎么做呢？应当把灯光开启，确认安全之后迅速离开车，同时呢，在车内的备有这个消毒的消防面罩，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哈，带上离开。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舍财不舍命哈，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把车钥匙留在车上，以便于后续的救援人员来了方便把您的车子挪走。如果您没有把车钥匙，不行，这个车钥匙不能留下，我这车没了，哎，那这个如果拖车来了可能会暴力的把您的车就推上去哈，那弄坏不弄坏那没办法，只能看命了。所以这一点切记切记，一定要记住。哎呀，幸亏有汽车音乐会的提示，不过说的我感觉心情也挺沉重的。哎呀呀，惊讶呀，惊讶呀，惊，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好了，奶茶六音来了，早就候场在这里了，有请一辈子的孤单。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用力表达。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想我会一直孤单。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现在我们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过着九九六日复一日的生活哈。有多少人能抽出时间去陪陪自己的亲人或者爱人，去亲近大自然呢？哎，开车自驾游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而越野车绝对是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其中有一款车也是杨坤唱的那首。什么什么情人，这个情人，对，说到它的最大排量不过3.6，这个排量如果在城市当中呢，确切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但如果真的去玩越野的话，肯定还要做出一番动力升级和改造。但是它的可塑性之强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大黄蜂，这就意味着这款车呢，这么多年来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不管世界怎么变，我们依旧需要一款能够带着你上山下海，不是上天入地哈，上山下海。无所不能的硬派越野车。好了，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就是杨坤《致情人》。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接吻，做我的吉普情人，自由自在的情人，车轮滚滚爱的随着路延伸。我当着 melody 快乐的 melody， 幸福弥漫着你，游戏每一公里留下美丽的回忆，做我的吉普情人，怎么爱都不过分，我们一边开着车一边接吻，做我的吉普情人，随着路狂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 喜欢喊，却不喜欢声。你说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在心底里一定会有一首歌曲会让你沉醉，在刚刚过去的这首歌曲是不是瞬间也让你有这样的感觉？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会让你立刻沉醉在其中。哎，2015年8月成立的陆先生乐队，2015年10月就以一首《春风十里》强势的态度进入我们的视线当中。刚刚这首歌曲又是曲风很清新，旋律自然，气质很温和，态度很坚定。很多歌迷对他们的评价就是这样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中间还用了一段旋律非常熟悉，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好好听哦！我刚才在跟他一起哼唱的。我想，如果在车厢当中听到这样的音乐，真的是太赞了哈！然后车厢当中只有自己，把音量调到最大，好好去享受只属于你的音乐空间吧。不用谢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阿四，我爱忙碌。 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唤醒的不是在耳边的闹钟，是早晨奔跑时拂过脸庞凉凉的微风。一路从懵懵懂懂到时刻保持着笑容，依然能收获平凡的感动。当然也会有繁琐的各种压得我头痛，还有也一直日去争取的最后却不空。每当我感到我的勇气和从容不够用，就抬起头深呼吸看天空。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认真付出是对自己的祝福，温暖守护美好生活之路，进步与你同步，每一天全情投入，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些小幸福，就这样。

maybe it's not about me and what I wanna say. Let me know what you want it to be. Make my songs about you. 澳大利亚的音乐家说唱歌手 Marat 和 Benson 合作的这一首 Nobody's Home， 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大幕。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天天聊天室当中继续来为我点赞哈，助力汽车音乐会，也欢迎在家族群当中，方便的话呢发一下位置，家族当中的老朋友你们都在哪里收听我们这档老节目汽车音乐会呢？老节目，你们这个老朋友一样的节目。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这首歌曲大家并不陌生哦，张强梁啊梁，今天恐怕听这首歌曲也挺应时应景的哈。在2000年12月，张强发布了这张名字叫做《尽情飞扬》的大碟，其中收录了这首《梁啊梁》，告别夏天，迎来秋天，这首歌曲再适合不过了。复出的复古的 disco 女皇，带着略显朴素的这种装扮，但是她一出场就是那么眼前一亮，就是如此之华丽。好了，有请张强《梁啊梁》。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我们去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你的心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光找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 清亮柔和的嗓音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使得他的音乐他的声音让大家听到之后就记住了，哎，这人谁谁谁。对，他的歌曲呢灵感都来源于个人生活了， 有个人的思考和感悟哈。特别是维瓦蒂计划是维瓦尔第的经典名曲，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为概念，作为维瓦尔第计划的第三部，苏打绿创作大碟《秋故事》，也让大家真正走进了秋天，让秋天来到了北京。天天晴朗正是源自于这张大碟当中。好了，今天收工歌交给刘维带来这首《美味超能力》。听歌之前，更不要和你暂别了，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你不来我不来呀，怎么能少了你？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明天九点再见。 一个人感觉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感觉一切会变好，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这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笑，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让幸福更靠近，美味不好，需要些浓郁味道，丝滑的感受让你哇哦，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这 super energy 让快乐更靠近，两个人分享更好，一起快乐一起吵，一口超浓郁味道，幸福指数在升高，有一种超能力用美味解决问题，让幸福更靠近，美味超能力明天都能为你转晴，哦，是 super energy 带你去遨游天地，年轻的活力，美味超能力不快乐用时来解决问题，丝滑的味道让你沉醉，嘘，别闹，一下就好，加点情调，用美味治愈你的烦恼，打开你的心，张开你的嘴，这味道和生活一样美，美味超能力明天都能为你转晴， super energy 带你去遨游天地，年轻的活力，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974 腾斌与你每个路口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平台啊，给大家推荐茶叶挺多的， 挺长时间了， 品牌啊内容都不少。但是有一款茶呢，就是四川青城的茉莉花茶， 哎， 跟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了。 哦，四年五年了吧 ， 真的差不多。 对，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上的产品呢，这个换代呀、换内容特别快。 对对对 啊，如果大家这个不认可了，卖得不好了，那立马就淘汰， 或者我们有更好的， 对， 我们就 取代了， 一个更好的就取代它了，对不对？ 但是这款茶呀，一直跟着我们，就说明它呢，大家认可也非常好。 哎， 一个是价格，一个是品质。都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接受，还真是不容易。 大家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您若要说这个茉莉花茶能得到北京人的接受， 真不容易。 一个新的品牌，您这么来说，那真的是不容易。北京城好茉莉花茶叶店多了去了，是茶庄啊，是字号啊，是大厂小厂啊，有的是。但是这款茶在北京站住脚了。 对， 而今天。在这么热的这个天里边，炎炎夏日里边，他们把自己的真正新茶、真正的特级今天的好茶也拿过来，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咱们跟大家说说是什么呢？今年的当年的新茉莉花茶上市了。 嗯， 您看，我们前段也跟大家说茉莉花，茉莉花，我们也说其他新绿茶上市上市，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新茉莉花茶上市吧？ 嗯， 因为此时此刻才属于新茉莉花茶上市的季节。啊，不是说茶没有。是花儿刚刚上市，真的得到这种天热的季节，甚至到三伏天左右。广西横县，中国现在茉莉花茶之乡，也是茉莉花之乡，这里的花才到了盛开的季节。盛开的季节的时候，它的芳香的香气才充足，所以那些绿茶不远万里千里迢迢到了广西横县，就等待着开花那一刻，把这个茶青给它熏的，把它给它印的，让它充满了这个芳香的味道。我们这是采用四川青城山高山云雾乱石砾壤当中，你看青城山上终年云雾缭绕， 对 对吧，水气十足的，用这儿的茶青，好的绿茶，烘青绿茶一定得是烘的呀，不能是炒的呀，送到了广西横县这边，就等着印，印完了连夜印，印三印四印啊，印完之后四印一提，一提花达到了特级茶的品质。今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有口福了，您喝到的是今年当季的新茉莉花茶。再次强调，新茉莉花茶上市了。您家里如果还有老茶陈茶，您拿这个新茶一比，您就能感觉得到，哎呀，陈茶原来喝着还行，但是这新茶一上市，那完全不在了。 这个其实您一入口呢就能知道，但是呢，您拿这个茶呀，其实一入眼一看， 哎， 新茶还有这个旧茶、陈茶就能够分出一二来。 哎，是完全可以分得出来的。 其实在这里啊，我特想说一点实话啊。其实我跟您说，四川的青城山他们的茉莉花茶呢，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是的， 就是咱们京城人啊，就是喝茉莉花茶闻名的，我们嘴这么刁，但是这个茶叶喝了以后，大家还真觉得不错，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真不容易 啊！这是什么呢？咱们叫做四个字儿：与时俱进。 对， 哎，我们刚才说了，高山云雾乱石砾壤，这是真正的好茶地。四川的川茶，您知道四川的川茶？您比如说四川雅安的啊，蒙顶茶、嗯，那以前是天子祭拜天地的时候必须用贡茶园四川的川茶， 对， 那是其他地方茶不用的。嗯、那四川青城山又是五A景区这样的级别的， 而且那边呢，由于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嗯、它的污染很轻很少， 对、啊，所以那个茶保持着那种真正的清香的那种甜味儿。海拔还高，山顶上，对不对？然后呢，用这样的茶青，今天重要的是特级， 嗯、 特级有芽有叶的这种好茶，您回家一喝，泡个五六泡啊，那都没问题，芳香四溢，茶汤清澈。关键是今天，我跟大家说，您今天喝到了高等级的茶品， 嗯， 花的是口粮茶的价格，其实价格太合适了， 新茶哈。 对， 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些朋友很熟悉的青城茉莉花茶的一个新茶尝鲜组合。 是的、啊， 咱们是这么为大家安排的，咱们是250克，也就是、 嗯、半斤一桶、 半斤一桶，给大家呢连主品加赠品啊是四大桶， 四桶， 四大桶的话呢等于就是两斤 二斤、啊、二斤 两斤茶叶，而且呢好像这回他们这包装改了，改成大红桶了， 漂亮 啊，特别的喜庆。嗯、咱们呢还送两个手提袋啊，等于是两桶可以装一个手提袋、 哎，两桶一袋到谁家去？比如去周老师，我去那遛个弯。晚上喝个水， 再 喝个小酒，给您当个伴手礼，拿茶不出毛病、 嗯。没错，当然外面的价格呢，咱就不说了哈，各个店的价格呢都不太一样，也挺贵。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 是 299元，您拿走的是两斤， 嗯， 这个新茶特级的，来自四川这个 青城山、 青城山的茉莉花茶啊、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特级呀、啊， 嗯， 我们每次介绍茶叶的时候呢，都会说这个级别。其实这个级别啊，可并不是说随口就说出来。哎呦，这茶叶我这特级，我这是一级或者怎么样？它不是，它是有硬性指标的。 嗯、 您达到这个特级，符合它一些什么条件才能够是特级？如果您不是特级，说特级的话，那有分 法。没责任， 那有个人得查你的。 对呀、啊，那必须得查、嗯。您比如说，您说这个茶，咱们说你普通的高碎碎的末，那就不叫特级、 嗯， 特级一级、二级、三级这么往下排的。你比如采茶的茶青，有芽有叶，以芽为主还是以叶为主？有没有芽？这都是标准的一个规定。你的茶叶的品质过不过？你的熏制，我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刚才说的嘛，茶叶跟茉莉花印在一起，充分的搅拌过一宿，让它们之间充分释放的味道。这关于特级茶都有明确的规定的，什么能达到特级？四印一提花，对吧？得反复印这么四回，一斤茶印的时候，基本一斤花就没了啊。那么这个得相当于您喝这一斤茶得四斤茉莉花就没了啊。这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这才能特级。然后人第三方人家专业的机构给您鉴定说这是特级茶，您再喝着能特级茶，这才是叫特级的标准。如果说不够这个标准，谁要跟您说我是特级的茶，随便谁都敢说特级茶，那早有部门查他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青城的茉莉花新茶的这个尝鲜组合， 对， 而且是特级茶， 特级新茶， 特级新茶。今天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罐，给大家呢是四罐啊， 四罐， 四罐就是两斤了。 嗯， 另外再赠送两个手提袋儿。那么市面上的价格就不说了啊。那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元， 299元， 价格非常合适。其实如果订一两组的话，这一年的口粮茶解决了。 哎 啊， 而且呢，下半年年节又比较多，您订点呢，留这么一斤二斤的自己喝，剩下的之后滴了到谁家去？今年新茶、特级的，看那价格怎么着也都是500-600一斤的，对不对？ 没错。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讲究的话呢，夏天喝点茉莉花茶呢挺对味啊，因为这个茉莉花茶它的这个茶青的是绿茶， 绿茶， 绿茶是凉性的啊， 哎、 这个夏天喝的哎 对 好， 嗯， 再加上这个茉莉花呢是温性的，温凉。凉一结合，夏天一喝，那是真是对啊！ 哎， 确实这茉莉花茶是花香不掩茶香、嗯、啊，这个茶香的是混有花香， 是 再配上这个隐约的回甘的感觉啊、嗯，我发现这款茶确实是层次感非常丰富， 是 滋味呢也特别的醇厚。 对，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青城的茉莉花新茶的特级的啊这样的一个组合，咱们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给大家一共是四罐，这就是两斤啊。另外呢两个手提袋，等于是两罐。可以装到一个手提袋里面、 哎、 您自己家里当口粮茶也行、嗯、您送人当礼品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毛病。 而且这回的这个罐呢好像变成这个大红罐了， 对，红罐、 啊、特喜庆、 啊、特漂亮， 特别漂亮、 嗯，